向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你看人多了嘴杂，七嘴八舌头的，有地主张马上调兵攻打剑山把佟麟救出来，有地主张不要那样，那太兴师动众了，派几个能人进去把佟麟救出来。有人说这样也不合适，应该这么的，应该那么的。这顿乱呛汤把年的人急得脑仁都疼。正在这时，门上人禀报：报，有人求见。谁来了？闭目金睛佛江达老三位赶到了，因为跟董贤商量好的，暗中帮助佟麟，准知的剑山不好打。可是师兄先行了一步，这三位师弟从古刹玉皇顶往这儿赶，这才赶到建州公馆。又群雄一听这老三位来了，列队迎接，连钦差棉的人也在二道院恭候，把老三位接进来了。可到里边分了宾主落座之后，棉的人就问三位老剑客从哪儿来啊？从古刹玉皇顶。哦，那么怎么不见董谦董老剑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师兄早来了，他说要帮助佟麟，可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。哎呦，大伙一分析，没在公馆，那肯定老剑客进了剑山了呗。嗯，当然董老剑客有决意在身，不像旁人似的叫人家担心。可但是那是剑山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就是董老剑客一个人去了也是凶多吉少啊。哎，就这么个时候，爸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回来了。 这一句话呀，钦差大人年羹尧吃了槟榔顺气丸呢。东侠南侠北侠西侠，老少的英雄全奔到门外。刚到前的院，佟林从外边进来了，在后边还跟着一个三个脑袋的人。年轻人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心说这真是个怪人，这谁呀？书中代言就是董谦董老剑客收的记名的徒弟骷髅鸟秦风，用船把佟林送回来的。佟林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，来到里面见年钦差，还没等说话呢，年的人一把把佟林的手拉住了，还穿呢，你可回来了，莫非在梦中不成？大人，这哪是做梦，这是真事儿。海川，你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一走，我都活不了了。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让我怎么向雍亲王交代？我在接你那时候，雍亲王再三叮咛我呀，我把海川交给你了，等你回来的时候把海川安安全全给我送回来，如果有一点差错我绝不能答应你。这话说的三四遍，海川快说说怎么样。佟林一看又来这么多人，拜见过三位师爷，跟大家打过招呼，不慌不忙把在剑山所遭所遇讲述一遍，最后说了我师爷董乾一个人留在剑山，非逼着我回来不可，我只好回来给大家送信儿。哦，众人这才知道董乾董老剑客在剑山呢，但是江达江本初哥三个互相看了一眼，未免担心呐，埋怨师兄艺高人胆大，你一个人留在剑山，这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呢？但是那么高的身份又不能鲁莽行事，还得耐着性子在这坐着。现在不是个人的事儿，这么多人呢。正在说话之间，报，有客人来到。镇东侠呢代表佟林和公馆的人到外边迎接，等到门前一看呢，不认识。门外站着一老一少两个人，那个老头身材高大，长得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大脸盘子，红脸蛋，白胡，苍眉，大眼睛，一张嘴是山西人的口音，腰里扎着板带，后边背着个搭子，搭子里边装着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叫龙头凤尾囚龙棒，俨然飘摆，让人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。在他后边这个年轻人呢，20左右岁，可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就甭提了，都说谭笑龙君陶渊的儿子陶秀那是美男子，一般人比不了，但是跟这小伙比的一块逊色三分，人后有人天外有天，您不服这劲儿不行。这个小伙细条条的身材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躯，你说个头腰条那个模样，你怎么看 怎么那么美？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，穿的也带劲，穿绸果断，肋下挎着口宝剑，给人最特殊的就是两眉拳的当中脑门子上印着一朵金莲花，你就记住啊，这是名牌啊，金莲花。那阵那个人呢也讲个刺字啊，你看那个精忠报国的岳飞后背刺的字，拿针扎，扎出形来，扎出花来，拿墨一抹，这玩意儿老也不掉了。拿这个呢做个装饰品，说把这个胳膊呀、大腿呀、前后心呢也刺上花。您评水壶的时候，九纹龙史进不也刺的花吗？这小伙在脑门子上刺的花，刺了个莲花，而后没抹墨，用金粉抹的，所以脑门上这朵金莲花是闪闪放光，让人一看呢是神仙。这不是二郎杨戬，可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？哎呀，长得太棒极了，不认的不便多问。镇东侠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恕我眼拙，不知道老人家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哈哈，如果老朽没认错，你就是山东朝富林镇东侠侯廷吧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您认识我？认识。三月三亮标会那会儿，你跟佟林都登台献艺，老朽去看热闹去了。你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故此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。我乃山西人士啊，官家庄的，姓关，我叫关斗，双名九公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东侠一听关斗关九公，那是一代名剑，论身份跟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那是拉平了的，至老前辈。镇东侠赶紧跪倒施礼，闹了半天前辈驾到，我给您磕头了。东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。这么办吧，我想见见我的老朋友董乾董化一，我们哥俩约好了，他叫我到公馆来，我们携手破剑山，给国家呢效效劳，不知道他在里边没？这话说起来长了，老剑哥，您先到里边，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关斗关老剑一听，哦，这里边还有事儿吗？领着这个年轻人进了公馆。江达、江本初、珍珠佛、董瑞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看老哥哥，急忙起身迎接。在座的这些老头刷就搓下一辈儿去。老前辈，为啥呀？老前辈来了，赶紧起身让座。关斗关九公先见过钦差大人年羹尧，年的人非常客气啊，让老剑客坐在上座， 老剑哥往左右看看，没有董钱呢，就问：“哎，董老剑客哪儿去了？”哎，年的人常打嗨声：“哎，董老剑客只身在剑山，我们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。要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了。”老头站起来：“咱这么多人，能瞪眼看着吗？拉队咱就进剑山得了呗。叫他个马仰人翻，把我老朋友救出来，顺便把剑山夺过来就得了呗。”100多岁的人了，也没有沉稳的劲儿，这就是百人百姓。在他身后站那个年轻的，就是他带来脑袋上有金莲花的那个美男子，偷偷的拉了他一把。关斗一回头，那人用眼睛示意，那意思您稳当点，这样做有点失礼呀。钦差大人在上面坐着呢，钦差没表态，您那是个客人，您这么做不是有点过分吗？ 哦，关斗明白了， 可就这个动作被钦差年的人发现了，年的人就注意到这个年轻的。哎呀，这小伙长得太帅了，刚才那光顾谈话没注意到他，所以顺便呢，年的人就问关老剑客：“ 老朽在。 您还没给大家介绍呢，你身后那年轻人他是谁？”“ 哎呀，瞧我，哎呀，失礼，哎，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凤琪啊，过来， 这小伙叫凤琪，这是钦差年的人啊，来，跟大家都见过。”小伙稳的，眼角眉梢带着傲气，你别看乐的后面是骄傲自满，稳的给钦差年的人施完礼，跟大家打过招呼。关斗这才说：“这孩子人送绰号金莲花，名叫凤琪。”“ 是我关门收的老徒弟。”“ 他的老徒弟？你别看年轻人辈儿大，跟北侠东侠这些人都属于平辈，那些人胡子都多长了，这位小年轻的光嘴巴没胡。”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年大人赐座。刚想问这个凤琪学了多少年能耐呀的， 爸，客人道：“ 镇东侠跟佟林两个人赶紧出去迎接，一看谁呀、妙手镇西洋夏九霄，夏老剑客，后头跟着他老伴儿燕氏婆婆沈三娘。”哎，这老两口来了，佟林急忙过去施礼：“二位前辈，你们从哪儿来？”“ 哎，从北京啊，哈哈，海川内， 可见着你了，想你啊，到北京见着雍亲王了。王爷说的，你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建州，随后赶我们才来的。呵，这难找啊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公馆。”佟林把这二位接到里边去。那边说：“他们干嘛来？没用能来吗？您别忘了，妙手镇西洋夏九霄一生不干别的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 消息埋伏， 甭在人家跟前摆弄，人家是专家，是祖宗，他不来，那鬼见愁，那消息埋伏谁破？那就得他来。你看，及时赶到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往屋里一进，大家都是熟人了，起身迎接。年大人赐座，老夫妻坐下，没谈了几句话，把客人到。年大人一看，合着今儿够热闹的，左一波右一波，让佟林和东霞出去迎接。二位到外头一看呢，不认得，就见这主骑着头毛驴，天本来挺冷的，他耍着单儿，就穿一个单衣服，袖面高挽，露着小细胳膊，青筋暴流，那手一伸跟老过爪子差不多少，干巴巴的小脸盘，缩腮帮，高颧骨，一缕山羊胡，深眼窝子，金眼珠，斗鸡眉，脑门子上有两道竖纹呐、啊，咱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火爆子脾气，眼角都掉掉着，驴背上驮着大脸，鼓鼓囊囊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，你打冷眼一看呢，就是个湘西小老头，可能进城赶集呀、啊，买个萝卜，买个菜啊，买个针头线脑袋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实则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二人赶紧过来一见礼，老人家，您找哪位？找你们俩，找你们呢。我说佟林呐，好嘛。连我你都不认识，跪下磕头，叫爷爷。佟林一看我这辈儿现在就小了两辈儿，又出来个爷爷，这谁呢？老头后来一报名，哎呀，佟林大吃一惊，非常高兴，乃是大清国著了名的隐士，人送绰号英雄得禄，禄名瞻，禄老剑客。他的流星掌压盖大清国武宗十三派81门呢。佟林听师爷和老师讲过，禄名瞻禄老剑客是个怪人，他要一着急使出流星掌来，就像发了疯一样，压盖武林，没有对手。这老头性情孤僻，也就一个人骑着头毛驴走南闯北，要说跟你好起来，那脑袋掉了都行，要说翻脸，六亲不认，不管你是谁，张嘴就骂祖宗。哎，这位老前辈来了。佟林、镇东侠赶紧把驴接过来，盛情款待，往里头相让，叫人赶紧到里边打招呼，得接一接，不能失礼呀。这一说英雄得禄，禄老剑客来了，姜达、姜本初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、关斗、关九公，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出来迎接。这时候佟林陪着他已经走到厅房门前了，姜达、姜本初抢步齐声过来，那么高的身份，撩衣跪倒，老哥哥，金身大驾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